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的翼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我们听到的是由 Beyond 乐队演唱的一首歌颂母爱的《真的爱你》。母爱呢，就是这样一种不求回报，只是想默默保护你、疼爱你的一种大爱。而如今呢，《真的爱你》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了近30年的岁月，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听到这样经典又熟悉的旋律，还是让我们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蔡健雅2003年发行的专辑《陌生人》当中的一首《无底洞》。创作人有感于现代年轻人寻找爱情的方法变化，不像以前是透过朋友介绍啊，或者是在学校认识啊之类的，而现在呢，大家可以勇敢的在网络上把自己的整个生活都透露给另外一方。 创作人呢想借这首歌来反映现实当中城市当中的人呢对爱情的一个态度，而蔡健雅在录音的时候也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首歌的，所以不是悲伤还是什么，就是一种观察，也算是蔡健雅2003年发行的这张《陌生人》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一起来听。 有时寂寞太沉重，身边仿佛只是观众，你的感受没有人懂。难得谁自告奋勇，体贴让人格外感动。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嘿，回想年轻的内容，有谁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2003年演唱的一首《无底洞》，歌曲磅礴而时代感气息浓烈的弦乐伴奏，圆熟的编曲技巧，精准而又洞悉人心的歌词，再加上歌手的精彩演绎，非常形象地诉说了城市人为逃离寂寞，奋力穿梭于一段段苍白空洞的感情当中却无法满足的状态。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合唱歌曲，它就是由张国荣和辛晓琪共同来合作的《深情相拥》，收录在张国荣1995年7月7号发行的专辑《宠爱》当中，被称为是张国荣演唱生涯当中最为戏剧化的歌曲。 不愿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我的感受 尘来为枕，爱如风雨翻涌。 才子深情相拥，世间这一刻寂寥， 千万不要开口再对我说，爱情只为今夜不走。既然相信会有思念的忧，就让你我两长伴左右。 感受与你相同，无缘配月儿伴花落，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证，爱如风云翻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和辛晓琪在1995年共同演唱的一首《深情相拥》。刚才介绍的时候呢，我也说过了，这首《深情相拥》呢被评为是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中最为戏剧化的一首。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这首歌本身是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当时呢是由张国荣亲自来作曲的，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也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作为电影《夜半歌声》当中的经典曲目，这版辛晓琪和张国荣的深情演唱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回忆。马上即将为您带来的是梁朝伟1993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一天一点爱恋》，而这张专辑呢也让他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唱片监制奖。 如果有一天世界也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无尽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天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年一点思念，给我一句怎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年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版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随遇而安》。这首歌的曲调荡气回肠，歌词呢更是豪迈不羁，一起来听。 们听到的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由黄沾来演唱的一首《随遇而安》。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呢，这首歌会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让我们来听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而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粉红女郎》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在2003年获得了14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刘若英坐着飞机在不同的城市间穿梭的心境。刘若英说，就算是孤单，也应该要乐观的期待与用力的生活。我想通过这首歌，也让我们很多人都学会了，或者是懂得了要享受孤单。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清晰，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晃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里深深伤心。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1998年任贤齐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的一首《伤心太平洋》，而这首歌呢，当时也是在1998年彻底震荡了整个华语乐坛。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一首非常充满正能量的，很让人听着振奋人心的一首香港歌手李克勤的《红日》，而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个粤语版本，收录在李克勤19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一起来听。 相比于红日的热烈，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要深沉得多。它呢就是1990年童安格发行的专辑《花瓣雨》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把根留住》，而这首歌呢也是由童安格来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这首歌之所以会流传如此之广，第一个原因呢是它表达了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主题，而且歌词有深度有感情，再加上它的曲调不复杂极易上口，所以呢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很容易学会。于是呢凭借着这首《把根留住》，让童安格迅速地红遍了海峡两岸，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同胞的喜爱。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万卷成书终究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 留住我们的 要爱梦一生，这是疯狂还是缘分？爱你有多深，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不能想，不敢问，是我太傻还是太真？狂乱的夜晚，又能留住多少个春天？为了爱，宁愿不醒来，再多苦我不在乎。为了爱，这场梦吹不散，情愿用一生等待。为了爱，梦一生，悠悠荡荡几番浮沉，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了时间寒冷。 刚刚为您送出的是创作歌手王杰的第十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第七张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为了爱梦一生》。而这首歌呢，也是王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名曲之一了。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相对年轻的歌手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是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当中的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而这首歌呢，也是为他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等奖项。而您听过了这首歌之后呢，就会发现这首歌非常简单和真挚地讲述了漂泊的人的那种苦与爱。

为您送上的那首歌呢，是歌手陈楚生演唱的《有没有人告诉你》，而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乐听经典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呢，还可以听一听节目晚上10点到11点的重播。朋友们，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986 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生活中需要经历不止一面的历练。 北京时间19点整。